我真的不能离开你，我的秘密。翻开日记，写下我和你。好想能够在一起，偶然相遇为你着了迷，三人相融多么的美丽，阳光明媚视线好清晰，寻找爱的影子守护你，默默关心留下了足迹，寒冷雨季披上了外衣，慢慢打开手机，想要陪你拍去爱的自己，没有你的讯息我是真的特别为你着急，为你谱写爱的旋律，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心，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是因你而变得神奇，我只是不能离开你，是我的秘密，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没有你就会失去意义，我真的不能离开你，是我的秘密。好想能够在一起，偶然相遇为你着了迷，灿烂笑容多么的美丽，阳光明媚视线好清晰，寻找爱的影子守护你，默默关心留下了足迹，寒冷雨季披上了外衣，慢慢打开手机，想要给你发去爱的自己，没有你的讯息我是真的特别为你着急，为你谱写爱的旋律，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心，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是因你而变得神奇，我只是不能离开你，是我的秘密，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，没有你就会失去意义，我真的不能离开你，是我的秘密。是我的秘密，你就是我今生的唯一。